入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，澎湖海岛、夏威夷、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。咨询电话：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过了数日，该到给大汗移陵的时候了。经过了几天的折腾，乃马真困顿不堪，移陵途中坐在椅子上，面容憔悴，表情悲切。贵由坐在跟前，乃马真道：贵由，你是长子，在这关键时刻要拿出韩长子的威严来。韩位继承虽然要通过大会议决定，但是大汗有几个嫡子，而且你又是长子，这一点谁也不能避开。贵由说：是，一切听母亲的。乃马真说：现在由我监国，我监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把你扶上汗位。而在夷陵途中的何师帐内，何师坐在帐中愁眉不展，侄儿失烈门坐在跟前是满脸泪水。何师搂住了侄儿失烈门说：你呀，苦命的孩子，你父亲早就没了，父汗是最疼你，结果父汗也归天了，以后就在叔叔这儿，叔叔好好疼你。在离何师营帐不远处的耶律楚材帐内，耶律楚材和巴特尔二人相对而坐。巴特尔说：大汗那天让其孙失烈门给我俩跪下磕头，意思很明显，平时他最爱阔出，不料阔出战死在三峰山。从那以后，大汗把阔楚的儿子失烈门收养在自己的身旁，有意栽培。没成想，失烈门还没有什么功业，大汗倒先走了。耶律楚材说：大汗的良苦用心，我也知道，但是却给你我出了个大难题呀。失烈门没有任何的功业，我们也不是韩氏宗王， 没有资格提出继承人。大会一召开，必然在子辈中选有功业和贤能者，根本不会想到孙辈的师列们。大汗让我们辅佐师列们，难道他的意思是先拖着不开选汗大会，想方设法让师列们立功业，出人头地，然后把他扶上汗位？巴特尔说，您说的这些就是大汗本意也罢，实施起来会阻力重重的。首先，大汗的几个儿子都不会通过。这几年乃马真汗后极力想把儿子贵由推向汗位，现在他自然成了监国者，他这一关怎么过？耶律楚材说，难哪，真是难。但是在大汗知遇之恩的份上，我们要勉力为之。巴特尔说，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大汗为何不当家族的面公开自己的想法呢？耶律楚材说，大汗毕竟是敦厚的人，对的弟弟托雷大王一家，他一直愧疚于心，又不想放弃自己这一脉的汗宗，内心矛盾无法说出啊，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暧昧之举。要说论功和才华，蒙哥忽必烈才是当汗最适合的人选呢。巴特尔心知肚明，点头表示赞同。认为忽必烈适合做大汗的，当然不止耶律楚材和巴特尔两个人。在哈拉和林汗城寺庙内，海云法师和刘秉忠相对而坐。刘秉忠对海云说，和尚，你说的不错，忽必烈真是一个慈悲之人，但是在战乱之时要有所作为，光靠仁慈可是不够的，除非他呀也剃发为僧。海云笑着说，浪子，你对他这就失去信心了？刘秉忠一本正经地说，我怕等不起啊，如果这一次不利用这个良机，再等下一个机会，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我这些年浪迹天涯，就是想找一个英明之主，辅佐他成就大业。你说这忽必烈将来必成大器，再过几十年成大器，那我刘秉忠还能等他吗？二人正说着，听见有人敲门，便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，心里想，听这声音应该是忽必烈。海云法师和刘秉忠的估计果然没错，刘秉忠开了门，请进忽必烈，三人分脚而坐。忽必烈施了礼，问道，刘先生，我问您，三方对峙，另两方一强一弱相争，您支持哪一方？刘秉忠不加思索地答道，支持弱者。忽必烈追问道，为什么？哼，道理很简单呢，当把强者打下以后，我才容易对付那弱者呀。忽必烈闻听微笑着点头，这个答案和他心里想的几乎是一样的，这个想法自己并没有和别人说，因为很多人不会理解。不过有刘秉忠和自己想法一致，这就够了。刘秉忠见忽必烈似乎在思考问题，就问道，今晚还接着讲周易吗？嗯，接着讲。忽必烈肯定地答道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，壮怀激烈。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窝阔台去世之后，韩魏之争彻底浮出了水面。这一天，索尔霍和塔尼叫来了蒙哥、忽必烈、序列兀、阿里布格四个人，表情严肃地说：孩子们，大王的葬礼结束了，现在是韩后乃马真建国，韩魏还空缺着。你们的父亲临终前说过一句话，大韩以后的事由你们自己做主，现在到了你们自己做主的时候了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？蒙哥先回答道：母亲的话我明白，结束葬礼，拔都回钦察时再次明确表示全力支持我。西道珠峰国中拔都势力最强，他支持我们，谁也不得不考虑。我要争大汗位，以为父王在天之灵。忽必烈闻听摇了摇头说：母亲、大哥，我有不同的想法。索尔霍和塔尼说：你有什么不同想法？忽必烈说：我觉得还不到我们争的时候。蒙哥闻听惊问：为什么？忽必烈答道：现在韩后监国，他一看各方势力都想争夺韩位，于是行使监国的权力，迟迟不开大会议，我们不便逼他呀。蒙哥听后声色俱厉地说：难道我们就这样等下去？忽必烈说：不，我们把贵由推上汗位。蒙哥、苏尔霍和塔尼闻听都是一惊，盯着忽必烈，因为大家伙都清楚，当下和蒙哥竞争最激烈的就是贵由。蒙哥说：忽必烈，你糊涂了吧？说这话，你看看贵由那个德行能当大汗吗？他当大汗不把韩国给毁喽？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忽必烈说：大哥，您听我把话说完。索尔霍和塔尼也说：蒙哥，听你弟弟说完。忽必烈咳嗽了两声说道：大汗临终前叫来耶律楚材巴特尔、一文一武两位大臣，让阔出的儿子失烈门跪下给这二位磕头。大汗历来宠爱阔出，阔出在三峰山战役殉国，大汗悲痛之余把失烈门收养在自己身边。失烈门自小聪明乖觉，大汗是十分喜爱这个孙子，他是有意要传位给失烈门，只是失烈门现在年少，没有什么功业，怕众人不服，所以大汗心中矛盾。现在失烈门在何师家中，何师更知道这些情况，何师不会坐视不管。韩后监国那是一心想把贵由推上韩位，他们家中的这二位相争，我们再加进去，韩国顿时大乱。蒙哥说：乱又怎么样？忽必烈答道：大哥，我问你，您当韩的目的是什么？蒙哥闻听一时语塞，一旁的索尔霍和塔尼若有所思。忽必烈说：谁当那都是要把韩国给治理好，国泰民安才是一个韩的长生天赋予的责任，把韩国搞乱 在乱中取寒位，得不偿失啊。如果得到了还可以，那万一得不到呢？两虎相争，两败俱伤。大哥，您可得仔细想想。蒙哥说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忽必烈说，我刚才说了，扶持贵友当大汗。忽必烈，这我就想不通了。要支持，那也得支持失烈门。他父亲阔出，可是为救我而死。我们不支持他，反倒支持贵友，你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忽必烈说，把失烈门扶上汗位，那你这一辈子只能当万户长了。此话一出，蒙哥有所悟，低头不语。忽必烈接着说，失烈门自小聪明机灵，因为是孤儿，深得家族宗王的爱怜和同情，尤其是他比我们年龄还要小，他当了汗会有所作为，到时候大哥您怎么办？贵友体弱多病，又比我们年长啊，而且他又是大汗长子，汗后宠爱的儿子，汗后现在又监国，贵由当汗比较容易，我们支持的当汗，他会感激我们的。他以后，您就不必客气了。那时，对得起祖汗，对得起伯汗，也可告慰父王在天之灵。东西道的诸王也不会说什么了，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天下。蒙哥仰起头，沉思不语。索尔忽和塔尼听懂了忽必烈的意思，转头劝道，蒙哥，你想想你弟弟说的话有道理。我想不通，我不服。蒙哥虽然心里明白了母亲和弟弟的意思，但是嘴上还是这样说着。在韩宫内，何师因为想扶持失烈门当汗，和乃马真争论起来。乃马真手指着何师说道，何师，你这就是在捣乱。失烈门年纪还小，为韩国没有立过寸功，他当大汗谁服呀？你知道博尔至今家族的男人们个个雄心勃勃，哼，让一个寸功未立的孩子当大汗，他们服吗？你同情爱怜失烈门是个孤儿，我理解，但是你不能用感情的火焰烧糊涂了自己。失烈门也是我的孙儿，我不疼他，我不爱他吗？何师说，母亲，父汗可是有意要让失烈门继位呢。乃马真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跟你说了。何师说，我到燕京时父汗已经走了吗？但是听他们讲，父汗临终前叫来耶律楚材、巴特尔二人让失烈门跪拜，这不就是表明心迹了吗？乃马真听闻，在边上露出了轻蔑的笑容。何师问道，母亲，您笑什么？乃马真说，哼，我笑你又变回孩子了。我且问你，一个大汗立继承人找来两个外人让孙子跪下，就算立了继承人了？这不是拿汗位神器开玩笑吗？ 你傅寒病危之时是有些不清醒，但是没有糊涂到这种程度。何师说，那让十里门跪拜他们二位，这是何意？乃马真说，这一点你都想不明白。你傅寒在位十余年，是这二位一文一武鼎力辅佐了他，所以他让在跟前的孙子失烈门替他感谢，就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让你们传的牛羊都知道了，真是个笑话。何师沉默不语。乃马真说，何师，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你们兄弟要一心。博尔至今先祖阿伦高娃以折剑做比喻，教育儿子们一心对外的历史你们可都清楚。你呀，要一心支持你的贵由哥哥，不要想其他的。贵由当大汗以后，把河西的那片富饶之地封给你，有了那块富饶的地方，比当大汗还差什么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蒙哥与夫人呼都台加桌而坐，喝着奶茶，两个侍女在旁边侍候着。关于韩魏的事情聊得已经够多了，呼都台想到了另外一件大事，便说，大王，忽必烈该娶夫人了。蒙哥点了点头，女人的事自己所知不多，便说道，你跟母亲商量吧，你的堂妹查碧母亲很喜欢的。呼都台笑着点了点头说，那好，我跟母亲商量。当晚呼都台便去拜访了索尔呼和塔尼。索尔呼和塔尼正坐在榻上缝制衣服，呼都台站在旁边看着，禁不住说，母亲的针线活做得真好。索尔呼和塔尼说，做针线活是我们女人的本分，不会做针线活那还叫女人吗？呼都台说，母亲，我给您说件事。索尔呼和塔尼答道，一进来就扭扭捏捏的，快说吧，什么好事？呼都台说，忽必烈弟弟该娶夫人了。索尔呼和塔尼答，是啊，你回一趟母亲家，跟你姑母暗臣夫人说，我看中了他的二女儿查碧了，他同意呢，我就把彩礼送过去，定个好日子，他把女儿给我送过来。呼都台说，母亲，我姑母也有这个想法。索尔呼和塔尼说，这就对了，你明日就回去，我们抓紧把这事给办了，这就了了我的一桩心事了。嗯，明日我就回去。呼都台高兴着回答道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见那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点亮？谁把彩虹画上？